红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6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344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4跌3.8，美团228.8跌5.8，恒生中国企业87.52跌1.6，阿里巴巴148.6跌2.9，友邦保险86元升2.25，盈富基金24.78升2仙，中国平安51.05系跌3毫，招商银行56.55跌9.5，比亚迪股份241元跌2.8，港交所480.2升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644，瑞士法郎8.401，澳元5.658，加元6.091，新西兰元5.466，欧元9.141。每百日元对港元7.1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891点，跌607点。港金现价报16,3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73美元，卖出1,76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落翻渣华道个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另外何文田啦嘅培正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香港培正小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再提一提大家啦，今日中秋节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铜锣湾兴发街嘅公众停车场啊，会喺下昼3点至到凌晨2点暂停使用。浅水湾道、南湾道、香岛道、海滩道、石澳泳滩、赤柱一带嘅停车位咧，都会视乎人潮同埋交通情况暂停使用啦。喺新界荃湾嘅大帽山道、部分嘅马鞍山村路、耀沙路同埋乌溪沙路咧，都会视乎人潮同交通情况而封闭噶。咁提一提大家啦，港铁今晚咧系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啦，但系由下昼3点开始咧，都会加密班次，而部分嘅巴士路线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同埋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将军路宝林路、宝康路方向调颈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都要开着红色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2金、7银、7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7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Let's celebrate. We'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 Let's celebrate. It's alright. We'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 Let's celebrate. It's alright. 粤照中秋湾区情， 联系粤港两地，丰收快活人。 广州广播电视台声音连线，中秋送暖意， 分享过中秋嘅生活点滴，以及将祝福说话透过大气电波送俾远方嘅至亲。 想同我哋一起暖粒粒过中秋？ 9月21日，中秋节早上10点到1点，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粤照中秋湾区情。 冇错，稍后一阵间咧喺10点45分左右咧出现呢一个特别嘅环节啦，就同我咧就会同广州电台嘅一位二汪靓女咧一齐做节目嘅，咁咧留意住啦。 都系二汪嘅啫，我哋嘢就安个名叫二汪嘅，真系好二汪。 仲有 Ivy 就系矮肥啊嘛， 系啊冇错。 讲下小姐，大家如果你听个收音机，你系叫 Ivy 又叫二汪，当然唔会嬲啦，系咪先？希望你唔嬲， 唔嬲，不过好兴。 唔会啊， 不过今日系8月15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嘅乜都讨论区咧会同大家要讲。哇！求姻缘， 求姻缘啊！ 人 生 求姻缘啊！ 其实咧，对于我哋在场嘅，我哋三位都系叫做身边有另一半， 有另一半冇错。 咁所以咧，我都明白，真系如果去到啲大时大节，例如我唔知道今晚算唔算其中一节咧，但系情人节啊、圣诞节呢啲系会特别好似有一种孤单嘅感觉。 系噶， 如果就系一个人嘅话， 我觉得都算。 今日会唔会有呢种 两缘、啊，大佬？ 但系人缘两缘， 但系讲嘅意思唔系咁嘅意思啊嘛，同家人啊嘛，齐齐整整啊嘛， 我认知都系， 因为我觉得即系即系做冬同埋中秋节咁样嘅人月团圆咧，我觉得系同一样嘢嚟嘅， 系 就系、是、一家人齐齐整整，系啦，咁啊叫做就人月两团圆咁嘅意思。 冇错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讲到呢个缘分，喺呢个望住咁靓嘅月亮，你见到拖住手一双一对，你都系会有嗰种少少孤单嘅感觉的， 会嘅， 都系会多多少少 会嘅。如果你问我女仔咧，我曾几何时系试过，因为影只影形单咗3年咧，我真觉得自己 你都有三年 咩？好失败3年， 你有试过咩？ 有。系冇人知道，即系中间你啲散拖你继续拍过啦，但系嗰啲散拖嘅就真系，其实真系有啲搵嚟抵肚饿嘅啫，你 抵肚饿， 即系吊盐水，吊盐水 牙啦， 冇饭食，吊住插住支针，吊住盐水， 吊住支针， 佢叫吊命走 好啲啦，咁跟住又觉得冇事，咁啊跟住你又可能又要， 但系咧你嗰啲散拖咧，你出完去之后你翻嚟仲空虚， 仲空虚系啊， 因为你觉得言不及义，同佢讲嘅嘢又佢又唔明。 同埋你睇唔起你自己嘅，你明唔明啊？你觉得你自己我点解要咁样？我点解要咁样？ 我点解要陪啲肥咁兜倾偈？ 你又知你系肥咁兜？ 我个讲举个例啫，举个例，即系你会觉得。即唔啱嗰碟菜咧，就算食完你都觉得好似冇食。 你系夹硬啃咯，系咪？咁即系 有冇试过？ 定系 你就系嗰碟菜？ 唔系我有， 你就系嗰碟菜啊嘛！ 我都有试过啊！ 冇呢种感觉，你有？ 我享受啊！ 你梗系享受啦， 我享受啊！ 人哋当你系吊命，吊命走 啦，可能系啦，系啦。不过开心咪得咯，我又觉得。 又唔系所有嘅嘢开心咪得嘅， 系啦。咁所以 开心人哋唔开心。 今日咧，我哋一阵间喺11点后，就会有一个咧讨论区啦。今日讲下啲缘分啦， 有专家， 同埋一个特别嘅，系啦，就系叫拜 月老， 系啦。咁有位咧，即系呢方面都好有研究嘅吓。 系 阿法兰斯基啊。 咩话？ 法兰斯基， 法兰斯基，佢个名叫法兰斯基啊， 做咩咁多外国人嘅？ 又有呢 个又有乌氹豆叉， 又有呢个乌哩 乌哩马叉，乌哩马叉仲有华人司机，全部都系要四个字嘅，点解？ 系啊，好犀利啊！ 做 咗 司机就司机啦， 我哋而家 要自己 打入呢 个国际 啊嘛，你唔知？ 哦 ，OK， 明嘅，系啦，继梁朝伟之后系咪？ 系啊，打入呢个国际，咁希望打开呢个市场啊嘛。 哦， 唔系，唔系华人司机，我讲笑啫， 系 司徒法基师傅。 哦 ，OK， 嗱，其实都会同大家会讲翻嘅，就系因为今日咧8月15日。除了中秋節之外，大家各位想要求姻緣的今天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日子，因為今天也是月老誕， 沒錯， 就是相傳的月老就會在今天，他是正式生日，所以你向他求的話，聽說好像說今天是最厲害的power， 沒錯，你有沒有聽過，有沒有聽過那個傳說，以前有一個人就見撞到月老，見他在那裡鉛鉛鉛鉛鉛，你看什麼，我在看那個姻緣寶，還要跟這個人說，你第時就会识到一个咧，唔知边个，即系一个贫家女啊，咁佢就好唔中意啦。 梗系啦， 咁于是就揾人咧就暗杀嗰个贫家女啊。 我以为暗，点解唔暗杀月老咧？ 因为月老都系读嗰本簿啫嘛，编排咗噶嘛，上天编排咗噶嘛。咁后来咧，点知道嗰个杀人嗰个咧杀唔到，但系就伤咗个额头有个疤痕。咁后来呢个男仔好多年后识咗一个大官嘅女，大官嘅女，咁佢就中意啦，又觉得人哋对方嘅家底同佢都即系吻合嘅，咁啊结婚。啊，点知咧？知嗰阵时而家咧就唔系咁经常可以见面嘅，但到结婚就真系面对面睇到咧。咦，呢个额头个疤痕嘅咁样，先知道。 包青天， 系咯， 佢就 系当年 暗杀唔到嗰个女仔，佢、 哦、 真系结咗婚啦，同佢，同埋点解会中意大官嘅女嘅？明明系贫家女嚟噶，佢当年就系嫌佢贫家女嘛，原来佢系后来咧俾呢个大官收养咗啊！ 即系呢个故事话俾你听嘅就系咧， 兜兜转转 都系会注定喺埋一齐嘅， 冇错， 系咪？ 系小强就系小强， 啊哈， 系郭富城就系郭富城。你最後你是小強，你就要接受是小強，不是郭富城。 你做咩兜個圈？你做乜踢一句咧？關咩事？ 我冇踢佢一句。 你做咩？即係你話所有嘢都係注定咗嘅，係咪？如果佢生個咁嘅樣嘅話，你就唔好幻想自己係 郭 富 城。注定啊！月老幫你掹 一 唔關月老事喎，你呢單嘢我又覺得你無端端月老出嚟講話， 月老好忙 嘅 喎。 佢注定嘅係大家之間嘅姻緣啊嘛，千里姻緣一線牽啊嘛。 冇錯，冇錯。咁如果你想。是啦，想拜月老呢，咁一阵间呢嗰个节目就会吓。 同大家讲下是啦，点样可以求姻缘嘅。我都信嘅，因为我都试过。 你又试过拜月老？ 我对住个月亮许愿，有人同我讲嘅就係话，如果你唔识拜月老呢，其实你向天参拜，同佢讲话真係想拍拖。到最后尾我真係得啊。 哦， 是是 我係真係得啊。你唔好理，总之嘅就我咁多年我都冇讲。流星可以许乜嘢愿都得，但系向月光圆咗嘅八月十五嘅月光，你希望可以嘅就系求到好姻缘嘅话咧，系得嘅。我试过几次，有一次咧，我就系围住个桃花绕三个圈。 我都试过。 嗰个系边个教我嘅咧？嗰个系一个我哋大家嘅同事嚟，姓陈嘅。OK， 女人嚟嘅，大家可以估下边个啦。佢就教我，嗰时就系、是港台出边咪每一年咧过新年都有一朵好大个嘅桃花嘅。跟住我哋见到嘅时候，佢就 系 话同志星辰， 好大个天空， 又或者海洋好宽广嗰个， 佢要求啦， 佢搞我，你唔好咁话人。跟住佢就知道我自己单身，佢就话嗱，你啊，好似我咁样喺呢一度咧， 你要顺时针、啊， 你见到佢你仲信？ 三个圈，喂，咁咩都信噶啦，嗰阵时候， 嗰阵时乜都唔好理啦， 你唔好理啦，做咗先，系咪？咁跟住佢就话咧， 你去到咁 desperate， 仲要有念念有词，同佢讲就系、是， 咁你念咩？ 唔系就只你自己谂咯，就系话我希望咧桃花仙子能够赐我。 揾精神醫生睇睇啊！ 你嗰日多唔多人排隊 去到咁 嘅？你去到咁嘅階段， 去到咁嘅階段，你諗啊？ 我又唔知你 人哋講乜我都信，即係同我講話你向住你如果話你順住時針嘅話，喺嗰個女廁度兜三圍，我諗我都會做。 佢都做。 你有冇試過咁 desperate 啊？ 我試過，我真係試過嚇。我試過就係話真係兜個桃花，因為我想係嗰陣時。 人缘好啲， 人缘好啲， 想识多啲人咋？ 佢 唔系想 啲人帮助佢做嘢嘛？ 系啊， 人缘嘅两样嘢嚟嘅，一系嘅就系你姻缘，你个桃花。若果系做娱乐圈嘅话，就代表就你受唔受欢迎咯。咁好明显嘅就系你应该系烂桃花啦，兜住。 唔系佢兜错咗， 或者佢兜剑兰，佢嗰日兜兜剑兰。 同埋咧，如果系假嘅桃花，你唔好兜。 系啊， 系啊，系要真嘅，同埋开得 好 靓。 即系水 养 系啦，要 好靓嘅桃花，你先至好行。咁我嗰次话真系掂啊 ！OK， 恭喜恭喜吓！ 多谢多谢。 马老师有冇还神啊？你拜月光？ 点样还神啊？ 我唔知啊，你对 翻月光。 我冇啊，我多谢佢啊。 使唔使还 请佢食饭啊？ 因为人哋话咧，嗱，泰国嗰四面佛就要还嘅，我听闻噶。 我冇听人讲过要还，点还啊？ 观音借富都要还噶嘛？ 要还噶，好多嘢都要还噶。 我冇还啊，系啊， 都唔紧要。 咁我应该要点还啊？ 唔知啊， 点还先？写咗支票烧俾佢。 但今晚带只鸡去搵个月光下边咁样，请佢食。這個 我有多謝他們的，我成日耐不耐得哇，多謝 在心中，在心中， 感恩。 那次你求那樣東西，那樣是不是很大的？你求那樣 不大啊，我兩次來，一次拜月光，那有一次 求姻緣嘛， 求姻緣， 求姻 緣而已，求到啊， 對 啊，那真的有拖拍啊，這樣 是好 的拖，那有一次好的拖，不是爛桃花，是啦，但是就是我之前那些，我就是我講緊話希望自己肚餓可以吃得飽，那些就不是求回來的，嗰啲就 你有求 嘅 呢 个 咩？啲咪肚饿食得哦？你讲爱情方面， 两样嘢嚟噶嘛？系啊， 但系食得饱唔等于食得好喎。 系啊，我冇话，食得饱通常都唔食得好。 食个烂鬼鸡尾包都饱噶噃。 系啊，咪就系话咯，咪吊住盐水咯。 系啦 ，OK， 马老师，咁你中秋节有咩特别拜啊？有咩好嘢啊？系啊， 我星期日嗰日就翻去我妈妈度。因为佢每年嘅八月十五，佢都话要拜月光嘅。 你阿妈都要拜月光？ 系啊，唔系老人家佢。 咁佢拜嚟做咩噶？佢又求姻缘啊？ 唔知佢拜嚟做乜？ 姻缘系嘛？即系 每年嘅中秋咧， 佢拜咧就话：我仔要生性啦，月光唔好再咁氹氹氹氹堆啦， 系啦， 冇乌 里 麻 茶， 系啊，乌里麻茶，唔好做哆哆强啦。 但系嗰日好奇怪，四点零钟佢话拜月光，我话吓咁早拜月光，佢话系啊，因为夜晚眼瞓啊，咁啊照拜啦，佢又冇摆蜡烛。 系，咁唔使等中秋节啦，你求其万圣节 咪中秋， 拜完先啦，系咪先？ 佢摆咗两个月饼，跟住一个半只嘅碌柚，咁啊拜月光啦。 半只嘅碌柚啊，咁仲有半只俾咗你， 唔知去咗边？ 哦，系啊，咁咯，但系唔知佢求咩嘅。 唔知佢求乜嘢，可能一家平安啊，诸如此类啦。 冇错，一家平安先系最开心嘅，系咪？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呢个早上，月半弯送俾大家。 月半弯倚于深宵，南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弯，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让我靠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喺呢场战役里边，双方军队斗智斗力，解放军占咗上风。呢、这个时候，佢哋谂住使出一招空城计。 呢、这个空城计令到敌军阵脚大乱。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星期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分组界别选举点票耗时太长，是有相当严重的问题。但筹备和推行选举是选管会的工作，相信对方提交选举报告的时候会落墨于点票过程的问题。政府亦都会同选管会梳理问题，防止十二月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林郑月娥又对有候选人因为要长时间在点票站等候，没有进食没有睡觉表示歉意。 咁去到点票呢，你好客气，你说似乎有问题，不是似乎问题，真的有问题，有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好老实讲，我当日在九点钟投票之前巡视票站的时候，我都问了这个问题，几时可以大概知道有结果。我得到的答案是午夜十二点，咁所以大家知道就差好远啦。咁所以即係出乎意料咁長咗時間，咁所以一定係有啲問題嘅。咁所以呢個問題係需要去揾出嚟啦，然後呢就係想辦法即係解決啦。選舉嘅制度、選舉嘅法例係特區政府嘅工作，但選舉嘅籌備同推行呢就係選舉事務管理委員會嘅工作。做完之後咧，就由選管會咧向我提交個報告，話呢次做成點。咁咧，今次我都相信個報告咧都會落墨喺剛才提到嗰啲問題嗰度啦。對於因為喺點票期間出咗個問題，令到好多嘅候選人要長時間喺個點票站嗰度等，甚至冇食過嘢，冇夠瞓咧，我喺呢度係表示歉意嚇。我哋一定會督促雖然佢獨立嚇，但我都有責任作為行政長官咧，我一定會係督促選管會喺未來嘅選舉嘅安排同埋選舉嘅進行咧，要係優化所有相關嘅措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三个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资金周转的贷款担保计划将会延长六个月，去到出年的四月。三个计划包括中小企融资担保、银行预先批核和百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负责的金管局和按证公司将会尽快公布详情。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有关计划过往帮助不少人士或者企业，就中小企的计划共批出67,000宗申请，1,700亿元的款项，惠及41,600间的企业，涉及61万名员工。他说政府的决定反映在困难时香港需要同舟共济的精神，无论企业或者政府能够为正受冲击企业或者个人提供多些援助，更有条件建立和谐社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听日起去到今个月28号会到内地进行连串公务，访问三个城市，包括到四川成都出席川港高层会晤同埋泛珠三角年度会议。政务司司长将会一同出席高层会晤，并会签订一啲嘅合作协议。林郑月娥说，她之后会去重庆和领导见面，并参观香港投资和营办的项目，最后会到陕西西安出席27号举行的全运会闭幕礼。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2宗是本土个案，全部来自福建，其中厦门有36宗，莆田5宗，泉州1宗。境外输入个案有30宗，分布在云南、上海、江苏等地。上海新增2宗疑似个案，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95,810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0,194人康复出院。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82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478.8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5.8，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4.4，美团228.8跌5.8，盈富基金24.74是跌2仙，阿里巴巴148.6跌2.9，中国平安50.35跌1蚊，友邦保险86.65升2.9，招商银行56.85跌6.5，港交所483.2升4.4，比亚迪股份240.2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9，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已经平均指数报29898点，跌601点。港金现价报16370蚊，升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3.46美元，卖出176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道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何文田嘅培正道咧就有紧急维修，培正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培正小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挤塞。另外今日是中秋节啦，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噶。铜锣湾的兴发街公众停车场咧，将会喺下昼嘅3点至到听朝凌晨嘅2点啊，应该系听晚凌晨嘅2点啦，系会暂停使用噶。浅水湾道、南湾道、香岛道、海滩道、石澳泳滩同埋赤柱一带嘅停车位咧，会视乎人潮同埋交通情况暂停使用啦。荃湾嘅大帽山道、部分嘅马鞍山村路、耀沙路同埋乌溪沙路亦都会视乎交通情况去封闭噶。咁至于港铁方面咧，今晚系唔会提供通宵服务。咁但系由下昼嘅3点开始咧，会加密班次，部分嘅巴士路线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同埋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的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起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家。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中秋佳節冇錯啦，星期二咁啊，聽日亦都有一個公眾假期啦。 係啊，中秋節日。 今晚咧就玩得開心啲，咁亦都要小心啦，因為咧交通方面咧可能咧會比平時擠塞啦。係 啊。 同埋頭先都聽到新聞啦，好多地方賞月嘅地方，尤其是海灘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就會嗰個停車場未必會咁容易揾到位，咁大家就可能乘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會安全啲。 冇錯，或者會封路啊，各樣各樣。 冇錯，留意留意嚇。 玩得開心。 好啦，咁啊玩得開心啊，最緊要咧，大家就和和氣氣啦咁 樣， 但有時咧講錢失感情啊，有句説話老人家話 齋， 冇錯啦。一班人去玩或者一啲喜慶事情，如果一牽涉到錢啊或者點樣夾翻啲錢咧，可能有時就會出現一啲唔係咁開心嘅局面。 呢啲係小事啦，係咪？有冇試過就係同人哋夾錢做生意？ 更加 千祈唔好。如果你珍惜嗰個朋友， 冇錯， 我勸你唔好。 呢個講法基本上好多人都講過，你想呢個朋友繼續係你朋友，千祈唔好去夾粉做生意。 但係有名嘅，你係朋友，你先會想大家夾粉一齊做啲嘢。係 啊，唔通唔識嘅人， 唔通同嗰啲就陌生人一齊咩？但係真係，我見十個有十個都係咁樣咧， 我第十個 抹曬面嘅， 冇錯， 你第十一個。 我是第一个啦， 你知啦， 你知啦， 唔系你系个九个， 冇错，系 九个都系佢。好啦，咁又讲翻就系夹钱呢一个问题啦，系咪？ 冇错啦， 系啦，咁其实夹钱，我觉得本来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觉唔觉得？即系譬如可能就系原先1000蚊，你十个人夹咁，每人100蚊，咁啊咪即系感觉上你觉得 多人夹钱梗系食得多啲啦， 系啊，又可以食唔同嘅嘢，系嘛？本来系一件开心嘅事。 我试过好尴尬，有一次咧就系夹钱咧，即系有班朋友咧夹钱去订一间酒店嘅总统套房睇煙花，即係夜晚咧睇煙花。好啦，但係因為夾錢啊嘛， 富貴啊你 夾完夾錢啊，好啦夾錢，好啦睇完煙花好開心啦。跟住大家你望我望 邊個瞓咧？ 跟住有一個人就話：，喂、哎，我今日唔想走喎、啊。另外話、哎：，我都唔想走喎、 啊。咪一齊瞓咯。 仲要個個拖住老婆噶嘛，因為幾 pair 嘛。咁 可能中意咧， 可能有啲情侶心裏面又想，喂，我哋想即係兩個人 sweet 喎，你又唔走啊？ 其實真係好嘥嘅， 大家 尤其是睇完煙花，咪全部大家一齊喺度咯，玩通宵咯。 係，咁收尾都係咯，係啊。 但 係可能中間有啲人想 couple。即自己人栽嘛，因為個浴缸又大喎， 一齊浸咯， 輪住嚟浸咯， 一定未試過啦，嗰啲香檳啦，你射我射你咁啊，跟住 你有冇試過？即係呢啲咁樣夾錢， 尷尬嘢有嘅，係啦，有試過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夾咗錢，但係到最後尾譬如可能咁樣啦，我哋想送一份禮物俾阿 某人， 阿梁 梁小張。犹豫你求佢作个名咯，仲 唔知道我突然间差啲想讲咗个 大爱大爱， 好惊好惊咁样啦。咁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夹咗钱，咁但系就冇你个名咯。 哎呀，点解啊？ 啊，我知道啊呢件事， 点解 你讲咗俾我听？ 我冇讲咗俾你听，我冇讲咗俾你听，即系类似系啲咁嘅嘢。 咁你即系出声嘛？我都有夹嗰啲，我 都自己写翻个名上去。 唔紧要啦，冇所谓啦，佢知就知，唔知唔知咯。 马老师有冇试过夹钱？ 我试过啊，夹钱啊，朋友新屋。新居入伙啊，送个电视啊，电视你谂下，大约都系5-6千蚊啫，系咪？个朋友买了一部20000蚊嘅电视， 哦，即系话夹，所以佢觉得既然咁多人啦，不如买部贵啲噶啦， 二万蚊嘅电视，哦、 都 你哋 冇讲个 budget 俾佢听咩？ 其实有啲嘢真系，我觉得咧系 understood 嘅， 你唔好咁 系啊，你买部二万蚊、 啊，我明你 嘅 意思啦，我唔系好明你嘅意思，即是话。你哋谂住夹粉就系送一个电视机俾阿梁小章，你拣啦。总之我哋五个人夹粉送俾你。 点知佢拣拣 到 两 万 几 蚊嘅？哦， 咁呢个使得太准，系咪先？ 太准啦，准啦。 咁你点啊？你都要俾噶？ 都要俾咯。系啊，跟住有个朋友衰啲，佢话两万蚊，我知你买电视有得礼物嘅，攞翻啲礼物出嚟。 哦， 点解你识埋啲咁嘅朋友嘅？ 我疏远咗佢啦。 人以类聚嘅， 所以我觉得系你系咁嘅人，你会识埋啲咁嘅朋友。朋友都唔定。 好啦，中秋节，总之希望大家开心心，唔好有啲唔开心事情发生。嗱，家人团聚，由呢个特辑开始，就今日中秋节送俾大家嘅。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联系粤港两地，丰收快活人。 广州广播电视台声音连线， 中 秋送 暖 意， 分享过中秋嘅生活点滴，以及将祝福说话透过大气电波送俾远方嘅至亲。 想同我哋一起暖粒粒过中秋？ 9月21日中秋节早上10点到1点，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粤照中秋湾区情》。 早晨，大家好，我系梁继章啊，好开心今朝早咧呢个丰收快活人嘅中秋特辑叫做粤照中秋湾区情咧，系做呢个主持人。不过除咗我之外咧，喺我身边哇有另一位咧第一次见面嘅靓女嘉宾嚟，都系来自广州台嘅 Evan 啊。早晨啊 ，Evan。 Hello， 大家中秋节快乐，好荣幸啊，系啊，我嚟自广州广播电视台，我叫做 Evan。大哥你好啊，因為咧我細細個咧，即係可能食住月餅嘅時候就聽住你嘅節目大， 係啦係啦，即係我做咗上和男版啦，係咪啊？咁啊今日咧因為中秋佳節啦，咁所以咧我哋兩地咧都一齊有呢一個節目叫《粵照中秋灣區情》，咁啊唔單止我哋嘅，一陣間仲有特別嘉賓。嗱，不如咁啦，講下呢個中秋節，其實對於 Evan 嚟講咧，你最深嘅回憶係乜嘢啊？ 哇！呢個真係我相信好多，應該只要係華人，我諗世界各地嘅華人咧，一定都會好中意我哋。嘅傳統節日就係中秋，因為多嘢食啊嘛。 冇錯。 然之後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就更加好，因為有啲好靚嘅花燈。因為小朋友對於色彩咧，一定係有一種衝擊嘅。 冇錯。 咁而且佢係以前細細個咧冇咁多嘢玩啊，冇咁多嗰啲電玩咧。咁其實你係會自己手工整啲乜嘢燈籠啊？ 兔仔燈籠啊。 然之後嗰啲碌柚皮咧，碌柚皮你 點知蠟燭嘅上邊？ 係啊，揾支竹仔撐開佢四邊，又可以得㗎啦。 其實怡芳你講得好啱啊，即係中秋節對於細路仔嚟讲，除咗好玩啦，好多嘢食之外咧，对大人嚟讲咧，系一种咧睇住细路玩已经好开心啦，有一种人月两团圆咧感觉，即系一家人喺埋一齐，细路仔咧点灯笼啦，食月饼咧，大人咧就陪住佢哋玩啦。因为始终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细个啦，我唔敢问你啦，你咁细个，我细个嘅时候嗰啲灯笼咧，大部分啊，差唔多全部就系真系点蜡烛嗰啲，就唔系而家嗰啲整支灯仔嗰啲咧， 同埋要放电芯噶嘛， 所以就以前系有啲啲咁多嘅危险性，咁啲大人就会陪住一齐玩，同埋有時啲風一吹咧，那個蠟燭熄咗，哎呀，要再點過咁樣。 但係啲氣氛就喺度嘅，你有冇？ 冇錯，就是、一家人好開心咯。嗱，講到一家人好開心咧，頭先我講到有特別嘉賓啦。其實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咧，好多屋企人啊，未必可以咧係長時間喺身邊，或者可以想見面都未必咁容易 而且有冇發現咧，就係唔單止一年添，我覺得都幾考驗我哋心同心之間嘅嗰種交流。你試想下兩到三年冇見面嘅屋企人咧，即係好在而家啲通訊仲係好方便。可以視頻啦，係咪？咁你切個蛋糕，整個月餅，你都仲可以即係 contact 得到。 冇錯啦，咁所以咧，人月兩團圓啦。今日咧嗱，有兩母女啦，阿 Karen 同埋阿黎姐。Karen 咧就女女啦，咁啊廣州讀大學，而家廣州工作咧，哇，超過十年㗎啦，做媒體工作。咁佢以前咧就一路都中意聽香港電台啲專題啦， 又係你 fans 喎， 新聞類型嘅電視節目啦，咁樣樣。佢自己都做呢一個 YouTuber 啊，播啲短片啊，介紹啲吃喝玩樂上網嘅。咁今日咧借住我哋呢啲节目咧，一阵间阿 Karen 同阿黎姐咧就两人倾下偈。 哇，好特别啊！呢、這个设计， 好特别，好 开心啊！ 冇错，不如先请 Karen 出嚟啦，好唔 好？ 好 啊，好啊。 阿 Karen， 你好啊。 Hello，Hello，Hello， 你好， 你系喺广州， okay. 你系喺广州系咪而家？ 系啊系啊，我而家喺广州啊。 哇，咁艰难都可以揾到一个， 系 咯，就又欢迎你啊吓。咁不如咧讲下你即系咪真系同妈咪好长时间冇见过啊？ 都好长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2020年初，即系个过年咧，就已经系 冇辦法翻啦。頭尾三年啦，係咯，我哋好認真咁樣數住365日一年嘅話就兩年啦咁樣樣。係啊， 係。Karen 嗱，我想問下咧，嗱，我哋先提到咧中秋節啦嚇，其實中秋節咧，你最記得或者回憶裏邊咧，媽咪同你係點樣過噶？ 我哋其實以前一起過中秋咧，好開心嘅，因為中秋當日咧，我哋基本上都係放假啫嘛，咁就會由下晝。兩三點開始就準備晚黑的賞魚 都是吃 巴別橋 咁早啊，你月光都未出嚟喎，晏晝 唔係有時差，同阿上海有啲時差， 因為我哋要準備早啲開始咁樣先至可以成個節目就會好完整咁樣， 同埋有冇發現咧？小朋友係最心急嘅，即係因為你廚房啊或者廳啊一定係擺滿嘢嘅， 冇錯。 係啊，你見到啲月餅，見到啲燈籠，你已經 好想玩啊！系啦，系啦。嗱，咁啊，除咗 Karen 之外咧，不如同阿麗姐，即系 Karen 媽媽又傾埋偈啦。阿麗姐咧，平時都喺香港、廣州兩邊走啦，探下 Karen。不過但係疫情關係，暫時咧只用個電話啊視像傾偈。今日借住我哋風騷快人啊，月照中秋灣區情咧，兩位又可以再傾下嚇，重聚一下，好嘛？ 珍貴嘅， 請阿麗姐出嚟先，麗姐啊！ Hello， 黎姐喺唔喺度？哎呀，黎姐， 系、你好啊！ 你好啊，我系梁继章啊，仲有广州台啊，怡邦啊。 你好啊，我好难分你把声啊，黎姐，你把声好似个妹妹仔咁。 系啊，两个都细路女，系啊。 咁开心嘅。 系啊，两个都细路女啊，好似两姊妹咁啊。 哇，你睇笑声几朗，几开朗。阿黎姐，你几岁啊？介唔介意同我哋分享？ 好在你问啫，我唔敢问呢啲嘢。 你今年几多岁啊？ 今年啊，就嚟七十噶啦。 哇！哇，你系咪讲少啊？听落好似四十岁都未到啊，黎姐你把声， 系真系氹得我开心啊，好开心，你氹得我咁开心嘅。 阿黎姐啊，咁啊 ，Karen 头先同我哋讲咧，以前中秋咧，佢晏昼已经开始同你开始庆祝噶咯，你仲有冇嗰啲回忆啊？记唔记得嗰阵时点同阿女女阿 Karen 庆祝中秋啊？ 庆祝中秋啊，咁譬如要。扮齊呢啲嘢咧，就早就要買定啊！譬如啲芋頭啦，咁啊早十日八日就要買定，洗乾淨曬下佢，咁啊煙煙韌韌會好食啲咯。咁啊水果啊提前一兩日買啦。 係，咁而家咧分隔兩地咧，會唔會有時咧都掛住阿 Karen 啊，掛住阿女女啊？ 掛住㗎，梗係啦，每逢佳節倍思親啊嘛，係咪啊？ 黎姐啲文采好嘢，黎姐啊！ 黎姐，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記唔記得阿女女咧？我啱啱講兩三點，佢就已經即係口又痕啊，即係手又想喐下。 食咗芋頭因為 係啦，佢有冇偷嘢食噶？我細細個 你問啲問題， 小朋友梗係會噶啦，睇見嗰啲水果啊，咁佢就即係想食噶，係啊， 都係好開心嘅。 譬如煲湯啊，咁啊要早啊要整定啊嘛，早啲食飯啦，咁食完飯，食完飯之後就賞月噶嘛，然之後 再 食一餐。都趕唔切咯！ 不如咁啦，今日咧透過我哋呢個節目咧，阿 Karen 有咩想同媽媽講，或者祝媽媽咩中秋節快樂等等啦，好嘛 ？Karen 同媽媽有啲咩講啊？ 我希望佢聽聽話話啦， 好笑喎！阿女嘅阿媽聽聽話話， 係啊係啊，梗係啦。 媽咪好唔聽話嘅咩？ 同佢嘅 媽咪好唔聽話嘅咩？阿 Karen 啊？系啊，佢有时会有啲唔听话噶，比如话叫佢啊，你多啲洗手啊，戴口罩啊，要勤力啲换啊，嗰啲佢有时会唔听话嘅。咁呢个都系我哋好挂心嘅一样嘢嚟噶嘛，咁所以呢、這个啊，希望佢听听话话啦，健健康康啦，开开心心。 阿黎姐咧，阿黎姐系咩想同阿 Karen 讲啊？同女女讲。 咁梗系希望佢工作顺利啦，系咪？身体健康最重要啦。你哋每一個人都係啦，身體健康最重要啦。 我真係抵錫噶噃！啱啱有一樣嘢，我想仲係後兜翻關食嘅事啊。啱啱黎姐話會煲湯咧，你即係會唔會雖然見唔到啊 Karen， 但係你可能譬如話今年中秋，你都會諗下啊，啲仔仔女女中意飲咩湯，你就不其然會買嗰啲食材去煲湯咯。今日你煲咩湯咧？真係係啊，你煲 咩湯 啊？ 係啊，煲湯啊，煲湯嘅豬骨啦、啊。 咁就放半隻雞啊、豬豬肚啊、花膠公魚翅啲咁樣， 好多料、 啊，聽見都想飲啊！啊，好啦，咁希望咧，阿 Karen 啦、麗姐啦，雖然咧就暫時咧可能分隔兩地啦、啊，希望呢個疫情其實而家咧陸陸續續咧，我哋聽到都慢慢放緩嘅啦，希望盡快可以有機會又飲到媽咪啲湯。阿媽咪記得聽聽話話，知唔知啊？洗手啊！阿女都話你好唔好啊？ 系啦， 好，嗯，好，再一次咧，祝两位咧中秋节快乐，好唔好？好， 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好， 拜拜， 好开心啊！直情 feel 到嗰啲家庭嘅温暖咧，喺呢个电话里面渗出嚟，系咪啊？ 太窝心啦，因为其实我都系因为工作原因咧，第一次喺香港过中秋，而且参与咗呢个节目之后，我觉得真系好特别，同埋我有一样好好深嘅感触咧，就系其实乜嘢都阻隔唔到呢种爱嘅。 冇錯， 即係你話我哋餵食又好，你話我啱啱喺度講話偷嘢食又好，或者咩，其實呢種先係家該有嘅東西。 冇錯， 哪怕你調皮一下啫，啊，我又見到嗰、那個，你有冇留意阿麗姐講一個好細節嘅嘢？嗰陣時冇冰箱，冇雪櫃嘅，咁所以佢話嗰啲芋頭仔咧買咗翻嚟提前十日八日，佢要曬乾，咁、因為擺嘅地方可能就要放喺啲通風比較好嘅地方。嗱，呢啲咪就係好細節。 媽咪嘅心真係好細節。 係啊，咁如果做女女嘅，佢又會掛心。哎呀，我唔能够成日照顾住我嘅妈咪，会提佢洗手啊、换口罩。 乖啦， 其实可能长辈都系咁做嘅，但系因为你咁样磨下佢啊、长气下佢啦，咁佢又觉得好幸福嘅。 其实呢种唔系烦，呢种系窝心，呢种系关心吓。咁、所以咧，今日透过呢一个月照中秋湾区情咧，嗰种家人之间温暖咧，完全感受得到啊。 系啊，祝福大家啦！哪怕你唔能够即系真系中秋节翻到屋企，但系希望听到呢个节目之后，都可以感受到，我觉得地域嘅界限、疫情嘅阻隔。都是阻隔不到我们心的相连的。 没错，讲得非常之好。好，今天呢再一次多谢怡芳，来自广州台的怡芳跟我们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希望有机会我们再做其他多些的节目，好不好？ 是啊，祝福大家今晚开开心心，吃多些啊。 中秋节快乐。 明月几时有，把酒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快到早上11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我哋11点新闻后再见。 杜鲁多将会可以继续担任总理。投票站在当地晚上9点半过后陆续关闭，点票工作随即展开。由于有大量的邮寄选票，预料最终结果可能会延迟公布。包括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内的至少2间当地传媒预料，执政自由党会胜出大选，但未知道能不能够赢得多数议席。杜鲁多上个月宣布提前2年举行大选，希望借政府的抗疫表现争取选民新的授权，带领国家走出疫情困境。但是加拿大爆发第四波疫情，不少的选民批评杜鲁多在这个情况下不应该举行大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70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54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6跌4.6，恒生中国企业87.1跌5.8，系跌5.8，美团228.8跌5.8，盈富基金24.72跌4仙，阿里巴巴148.3跌3.2，中国平安49.85跌1.5，友邦保险87.2升3.5，招商银行56.1跌1.4，港交所481.6升2.8，比亚迪股份240.8跌3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64，瑞士法郎8.391，澳元5.655，加元6.088，新西兰元5.465，欧元9.133。每百日元对港元7.1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98点，跌601点。港金现价报16,3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22美元，卖出1,76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有交通意外，咁龍尾排到去屯門嘅騎術學校對出。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只係近住管道入口比較車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蒲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模糊街。咁何文田由于培正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香港培正小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再提一提你啦，今日中秋节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铜锣湾嘅兴发街公众停车场会喺下昼3点至到凌晨嘅2点暂停使用。咁而喺港岛嘅浅水湾道、南湾道、香岛道、海滩道、石澳泳滩、赤柱一带嘅停车位都会视乎人潮同交通情况暂停使用。喺新界啦，荃湾嘅大帽山道、部分嘅马鞍山村路、耀沙路同埋乌溪沙路都会视乎人潮啦，同埋交通情况有封路措施。咁提你啦，港铁今晚系不会提供通

好多， 佢得一日啫嘛，系咪啊？ 即系等于过农历年啫嘛。 系啊系啊， 农历年又唔止三日嘅。 唔系，我讲紧咪就系话，即系等于好似过农历年啫嘛。佢哋系可以放好耐假噶，因为要翻乡下啊嘛。 冇错，咁就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大节日，亦都系一个好有商机嘅节日嚟嘅。 冇错。 咁我今次呢个题目咧， 就叫做 犀利电影《阿甘正传》有句名言，系阿甘妈妈讲嘅：人生有如一盒朱古力，你永远唔知道你将会尝到边一种口味。 嗯， 漂流教室马老师话：人生有如饼，人生有 人生等于中秋月饼，你永远唔知道系咪食到五仁月饼定 冇错。 上网买， 你永远不知道将尝到哪种口味、哪牌子，仲有冇过期嘅月饼。 啊 话说响东莞，咁啊有一年东莞电视台咧为咗要将呢个中秋发扬光大，咁啊想搞一个大啲嘅 function， 因为当时咧国内人咧就好中意香港嘅月饼同埋广式嘅月饼，广系广东嘅广吓，咁因为 有咩分别啊？ 因为北边嗰啲咧就好兴五仁啊， 哦，嗰啲系来自北方噶， 系啊系啊， 怪之得啦， 广州嚟噶嘛，金华火腿 啊，我今日买咗俾你哋食啦， 好 食 啊， 系 啊，嗰个 五仁啊嘛， 非常好， 仲有红豆嘛，你嗰盒， 仲有就系有个乜嘢话， 火腿啊，同埋红豆系真系好味，好香，好香，好香， 我系从来都唔食嘅，咁所以我系唔知道好唔好味咯，我净系见到哇，真系好多人走去排队， 咁今次咧就要隆重其事，就要搞呢个 function。好啦，嗰日就先系 你系咪又系其中策划者之一？ 一定系啦， 咁惨啊！呢个 show 咁啊，呢个 function 搞到圣诞都未， 即刻可以俾个句号佢。 搞到 即刻俾个句号， 你先俾个感叹号先。 感叹号，感叹号完都个句号， 或者个冒号， 跟住唔知咩咩号， 破字号、 专名号，系啦。咁就喺市政府前面搞，咁啊， 你负责咩 role 啊？啲咩岗位啊？ 组织成个活动， 哇！大件事啦，咁 即系唔系我系一个角色嚟嘅啫， 咁都好啲， 伤害性唔系一大啫， 系啊， 冇所谓，佢都系插科打诨。 如果佢领导成件事就惨， 佢从来都唔会领导成件事嘅。你有冇发觉就永远都一定系有一个嘅就系大老板，跟住想搞一件事，跟住就揾佢。 智囊啊嘛，佢 系啦，所谓叫智囊咯，系嘛， 低低地嘅智囊， 唔紧要，三个夹埋一齐就觉得好聪明噶啦。 我告诉你， 什么事 继李志朗之后我是马志朗、OK， 知道。 那就在个政府前面，因为他们现在很 兴。什么政府前面、 政府那个广场 讲嘢， 政府总部。 你不可以做 presentation， 啲老细。喂，这个讲什么，他觉得讲了什么翻译唔该，我不明白他什么叫政府前面、大佬。 我不是在一个广场前面。政府總部 政府廣場前面， 係啦，咁啊搞啦，因為有個湖嘅，咁我哋又搭咗一個嫦娥奔月嘅燈飾，就做一條橋喺個水上面，用嗰啲燈籠嗰啲著曬燈，咁然後有個嫦娥喺度， 嗰啲好難， 即係扎咗個假嘅嫦娥，你知 係啦，係啦，扎曬有曬燈， 點解唔係真人扮咧？ 係 咯， 啲靚女扮 咧，聖誕老人，你呢個紙扎聖誕老人，我都大家利是啦，係咪先？ 笑容佢嘅時候，好嘢， 係咪先？整个纸板先啦， 系啊， 唔 系因为嗰个桥桥嗰度咧系需要有啲灯饰，咁啊，因为要俾 你都唔系讲嗰样嘢， 我知啊，我解释俾你听，有个亮灯仪式，所以就有嗰个啦。咁现 亮灯仪式都可以揾个真嘅嫦娥噶，系咪亮嗰啲灯可以？可以好擲眼 嘅，咁佢對燈仔擺邊咧？雨珠就擺， 你一定諗到啦！你係你識到 邊度最 智隆媽嘛？ 邊度最突出咪邊度咯？係 咪啊？ 燈係 又或者 係嗰啲位，唔係黐喺個眼核度啊！ 黐個眼核，一眨眼就叮叮叮叮，仲有叮叮聲嘅，好好啊！好吸引， 哇！啲人黐个鼻窿， 系啊，几好啊！ 哇，呢个几好啊！ 或者系人哋嗰啲咩爱美神咁咯， 系 啊， 你亮 一亮灯个飞弹就飘飘飞出嚟， 咁个掣摆边度揿啊？我想问下个掣黐喺边？ 个掣唔使喺边，个掣叫做 exactly 就系平时你咁样，但系只不过就你亮灯嗰时候啲灯如果 个灯摆边，而家个 point 唔系嗰个掣喺边， 个灯喺嗰个位，咁样我就哇，你觉得好 creative 啊，从来未试过啊嘛，嗬？ 我觉得呢个有得谂， 系啊，应该有得谂，系啊，喂，只不过耳仔窿嗰度中间。 有窿嘅地方，你就接啲灯喺度咯。 长头发要拨开佢， 自然有办法。嫦娥系梳髻噶嘛？ 即系个全身嘅圣诞树咁， 全身都圣诞树。 哦， 眼核有灯，耳窿有灯，鼻窿有灯，咪好正啊！ 跟住一笑成棚牙都系 擘大个口又有灯， 冇错啦。咁我觉得好正咯，如果系咁。 不过现场都有一扎嘅嫦娥喺度嘅， 真人嚟嘅， 真人嚟嘅，就着晒嗰啲，就攞晒灯笼，同埋咧个湖面咧。 即系嗰啲系请翻嚟嘅， 请翻嚟嘅。 咁佢要做啲咩啊？ 冇嘢， 接待 接待咯，但系就扮系 嫦娥 咯， 着住嗰件衫咯，系啊。 有冇扮玉兔啊？ 诶，冇。 嗯，扮玉兔都几好啊，整啲 playboy 啲女仔， 吸引啲添，仲要吸引啲添，系啊， 一人做一做大佢啊嘛， 俾人封啊个场。 咁咪好咯！ 你政府总部俾钱搞呢啲，即刻封你啊！ 我中意你 兔女郎， 我唔系冇谂过，不过会俾人封。 谂嗰个都拉埋， 谂都拉， 谂都拉， 有冇咁严重啊？ 边个谂嘅？ 冇呢啲嘢，冇呢啲嘢，系冇拉冇拉。 谂啫， 啫， 你就 brainstorm 都会谂啲桥出嚟啊！ 咁到底又点样？后来点样咧？ 后来咧，咁侧边咧 就冇肉兔啦， 冇肉兔， 净系有人肉， 有人 肉嘅， 人肉上我 系。但你个方圆咧有节目噶，唔系就咁，唔系就咁拎住啲灯笼嚟行去噶， 就个亮灯咋？ 仲有侧边仲有啲摊档， 唔系即系我意思有冇表演？ 有啲文艺表演， 一定有， 即系有个台啊。 一讲文艺表演四个字，一定好闷。 明噶啦， 系咯， 明噶啦。 所以省略咗佢啦。嗰啲文艺都系嗰啲啦，有时 又 玩 跳下舞啊， 系啊，一定系啊， 民族舞啊， 吓反而咧。月饼档咧，哇，人头涌涌， 因为有免费试食， 系啦，有 广东月饼， 系啦，又有广东月饼。咁跟住有一个嗰、那个领导就带我去，佢话：喂，你哋香港咧都好多名牌子嚟摆摊档啊，你过捧下场啦。我话：咦，真系？去睇下先。哇，一睇，哇，好平喎，$105一盒啫，正喎， 算平 系啊，即系想 平啊， 想买嘅时候一睇。咦， 啲名咁奇怪， 个名争少少， 卢华月饼，卢嗰个卢，好在我睇清楚，一模一样，几顶花喺度，卢华月，仲有焕香月，跟住我 荣乸月饼， 跟住我同我哋 争少少， 个领导话：，诶，买啊， 争争啲啲嘅， 争少少，争少少， 唔会争好多，但争啲。 同埋个样嚟，真系完全一样。你 哦吓咁犀利， 系啊， 即系真系睇个盒， 系啊，即系你远啲睇卢华就系卢华，你以为咩噶啦？一睇咦，唔系个卢字， 我唔系好知卢华，你写俾我。 总之系争少少啦，同啲名牌 系啦， 系啦， 我知啦，知啦，知。 即系你要咩？我又睇真揸啲牌啊，系啊，即系 个木字变咗个零。 嗰个领导话系你嚟噶，买啦！ 阿领导冇理由唔知啊，我觉得 唔系佢可能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 真系 嗰啲系唔知嘅。人哋话俾你听话呢个名牌咁咪系咯，佢哋唔知嘅，系真系唔知嘅。譬如话头先我讲个焕香，佢以为真系焕香，有一个真系最离谱嘅，不过个大字。就變一個太字， 係啊， 總之爭少少， 總之爭啲啦，係咪？ 賣嘢嗰個衰到咧，攞個手指撳 住 嗰個太嗰個粒點，咩一樣？ 我去到我一陣死梗，因為我都冇戴眼鏡，都睇唔到。 頭先你嗰個咧就光榮個榮，就變咗勞力嘅力， 係啊，冇錯， 係啊。咁跟住我梗係唔買啦，我睇下先，睇下先，因為點會買咧？因為我真係試， 你試下啊嘛。 我唔試。 嗱，你喺香港或者係全香港，你都買唔到咯。 係啊，或者你試下啲味又好， 我哋食啊， 又能夠接受，咁你咪唔好理咯。 係啊 ，OK， 好，跟住一路行，咁好多人，人山人海。咦，點解嗰度特別多人嘅咧？真係裝啊先。原來咧嗰度咧有兩種月餅賣，佢話有一種叫做香港名牌月餅，就你自己揀。 個名就叫做香港名牌。 係啦，即係佢有盒好大嘅盒。 點自己揀啊？ 即係你中意盧華，你就揀一個盧華，揀一個緩香。 嗯、 即係我要好小心咁講，你就然後擺落。 即 係 一盒裡面可以係 啦， 四隻唔同嘅牌子嘅月餅， 即 係 好似蒲飛咁，你中意食咩就攞啦咁樣。 係啦，不過最離譜咧，佢有一個叫做環保月餅區。 係。 入到去咧，哇，三蚊一隻咋？ 哦， 但系咧佢讲到明，這個、呢个咧系2020年 咩话咩话？ 即系其实过期嘅月饼系、哦、上年嗰啲， 因为环保所以唔抌， 食唔食得噶？ 佢话食得，我梗系唔会买啦。 嗯， 跟住话会有啲毛、啊，跟住又介意话刮咗啲毛， 环保咯。 你又唔好咁講喎，上一代好多時真係咁樣處理食物㗎喎。係 嘅， 阿媽見到邊度個梨壞咗一半咧，切咗嗰半，其他咪食得咯。 我到今時今日都 上一代都係咁㗎，真係 咁㗎，啲薯仔啊嘛， 生咗毛咪撇咗佢咯。 係啊，你撇咗佢咪冇事咯。 嗱，呢個唔係正確方法。 當然唔係啦， 因為 冇 常身體可能 你食咗唔知有事定冇事㗎，係啊， 冇錯啦。咁啊，搶完月餅啦，大家好開心。點知因為連續三日啊嘛，連續三日假期啊嘛，點知第一晚 哇，三日都要有節目啊！ 系啊， 哇，好多嘢要安排， 多嘢 啊， 系啊， 因为啲人冇嘢做附近，同埋好多咧都系喺外边嚟打工嗰啲打工仔啊，佢哋唔翻乡下个中秋， 变咗好寂寞，要搵啲嘢消磨时间， 系一定要俾啲附近好多工厂嗰啲人咧去玩下、消遣下、消费一下。去到第一晚落雨喎，夜晚，砰，跟住第二朝，咦？个上个游水，跌咗落去，断 咗 啊！条桥中间断咗， 嗰条桥咩桥嚟？ 纸扎啫嘛， 纸扎桥咯， 哦， 即系落雨， 唔系本来有条桥嘅， 成个好靓咁样又得，因为一落雨咧，佢湿晒，一湿就重，一重就砰跌咗落去，咁啊上我咧就 湿水上我，哇，好正咯！ 你咪即刻改桥啦，咩眉咯，系咪先？美人鱼咯，系咪？ 咩眉？ 中秋美人鱼咯。 即系美人鱼都嚟呢度，美人鱼 都嚟 庆 祝 中 秋 啊！ 改咗古仔噶啦， 跟住咧谂住，哎揾人嚟整啦！哇，点知？咦，点解突然间涌咁多人嚟咧？原来有班人咧想抬走嗰个嫦娥， 点解啊？ 攞翻去自己玩啊！系啊，佢谂到你烂咗啦，咩都好啊！唉，佢哋乜都攞嚟玩嘅。后来咧，有啲人咧就落咗水，连我哋放蜡烛、放灯仔嗰啲 攞走埋， 荷花咧全部攞走，攞走， 干干净净啦。 几好 啊， 好环保啊， 好环保 啊，最后清晒啲嘢， 系啊，清晒。 咁但系第二日开始就乜都冇晒啦，桥又冇，嫦娥又冇啦， 桥冇咗， 系咪？即系干净中秋节， 系真系冇咗啦，条桥真系嗱。反而头先阿瑞就真系啱啦，抌晒垃圾啦，我好开心，系咯。咁反而咧，而家咧就到嗰啲现场嗰啲嫦娥咧，我哋就即刻改桥，就叫我哋上去 泳装，反正跌晒落水，系啦， 系啊，哦，咪咁多个 选嫦娥， 选嫦娥咯， 摆几套衫喺度， 真系选嫦娥， 系啊，仲有边个想扮嫦娥嘅，换衫上去影相。 系咯，变咗个景点， 系啊， 就更加多人睇啦。 系 啊，呢个智囊今次好似 O K， 其实你系咪改咗结局噶？你系咪将嗰啲悲剧改为喜剧？明明系俾人投诉啊，佢改 今日人月团圆，就唔好讲失败嘅例子。 将嘅美化晒佢，美化晒佢，都系要咁嘅。应 该系咁嘅， 冇错啦。最紧要开心心啊！听住风骚爆人啊！好，十一点半翻嚟，我哋进入咗一讨论区，就会讲下拜月老， 哇，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哇，准备好晒呢啲先。 到底点样拜嘅咧？ 好啊！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想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

今日是中秋节，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本港新冠疫情清零，加上个电子消费券，市民消费信心非常好。今晚大部分的食肆都预订爆满，预料今个中秋较去年多五成生意。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随住接种疫苗的市民增加，部分食肆可以提供以12人为上限的 D 类座位，对营业额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27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623亿9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蚊，跌8.2；恒生中国企业86.5毫，六跌1.12；盈富基金24.58，跌1.8；美团226.6，跌8蚊；中国平安49.3，跌2.05；阿里巴巴147.1，跌4.4；友邦保险86.95，升3.2；招商银行56.45，跌1.1；港交所477.6，跌1.2；比亚迪股份237.6，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9，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93点，跌606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74美元，卖出1,76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排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亦都车多。咁因为有路面维修嘅关系，七咸道南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啦，今日系中秋节啦，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铜锣湾嘅兴发街公众停车场将会喺下昼嘅3点钟，至到听日凌晨2点钟咧暂停使用。浅水湾道、南湾道、香岛道、海滩道、石澳泳滩同埋赤柱一带嘅停车位咧系会视乎情况暂停使用噶。咁至于荃湾嘅大帽山道，部分嘅马鞍山村路、耀沙路同埋乌溪沙路亦都会视乎情况去封闭。咁至于港铁方面咧，今晚系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噶。咁但系由下昼嘅3点钟开始会加密班次，部分嘅巴士路线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同埋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序，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成群中秋节都梗系继续开心啦！ 轩儿子豪问你哋一条问题啊，知唔知边个最中意食五仁月饼？ 咩嚟噶？是唔识答啊？ 唔识， 系食人族嘅族长啊！因为个月饼有五个人啊！ 哇，好易食细喎咁佢。 个族长都几大食噶。 三五成群，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张小伦、杨子嘉在全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米雪姐姐到而家都系咁靓噶， 系啊， 真系迷死人啊！ 冇错啊，我以佢为我个榜样噶。 心境快乐，人都快乐啲吓，同埋靓仔靓女啲噶。好，好，好，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一度几温，相对湿度71%。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咧，我哋今日嘅讨论区咧就系讲呢一个缘分啦， 冇错， 同埋一个专题同呢一个。中秋节都系啲关系，今朝咧喺咪后咧，阿 Yo 同我讲过，咦，拜月光系咪即系拜月老咧？咁样，哇，我都搞唔清楚，不如问下呢方面咧比较熟悉嘅吓，就系司徒法基师傅啊吓，早晨，早晨，师傅， 中秋节快乐，师傅， 中秋节快乐，师傅，系啦，咁咧嗱，我哋今朝都讨论过嘅，其实拜月光系咪即系拜月老啊，师傅？ 其实是的，因为嗱喺以前咧，拜月同祭月咧就两回事嚟嘅。 嗯， 咁祭月咧就系啲贵族人家或者系啲农家嗰啲咧，就成班人聚埋一齐食饭啊，即系祈求就系话呢一年就会 丰 收啊咁同埋开心啊团圆啊咁样嘅。咁即系好似我哋而家聚埋一齐食饭咁样啦。 嗯， 咁拜月光咧就系咧嗱，以前咧就系女仔先做嘅， 吓， 因为男人就唔拜月嘅。 男人拜咩？ 我礼拜日拜咗， 男人冇拜嘅， 拜错咗 就系、 是，佢会变女人 嘅，唔紧要噶。系啊，而家其实冇乜所谓噶啦，因为而家都好多男仔客揾我拜月老嘅。咁其实而家咧拜月老咧，因为其实八月十五咧就系月老升君诞。 嗯， 咁月老升君咧，大家都知系啲咩神啦、啊，咁佢都系掌管姻缘啊嗰类咁样嘅神啦、啊。 Okay.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拜月光咧，就系但求就系话可以得到一段好姻缘啊，嗰啲咁样咯。 嗯、 师傅，我想问啊，咁求一好姻缘，其实男人都可以求好姻缘噶， 即系点解最初男仔唔拜得嘅？ 拜嘅。 嗱，其实呢个问题咧，我都揾过好多古时嗰啲典籍嘅。咁因为咧，男人始终咧，佢哋觉得咧系有个男性嘅尊严嗰啲。 即系收于睇 正鸡鸡拜咯。匿喺屋企拜， 所以佢哋觉得咧祭月咧先男人做嘅，拜月咧就女人做嘅。咁所以佢哋就唔会男人走去拜月咯。咁但系而家冇噶啦，即系而家总之男女都会做噶啦、 嗯， 甚至细路仔都可以拜人缘噶，一样可以、 啊啊、都可以拜人缘啊！细路仔点解会唔 同 学 仔同啲同学仔 friend 啲， 即系俾人孤立嗰啲 friend 咯。系啊，识多啲朋友。 我要拜，我今晚要再拜。 咁你就要问下师傅点拜啦。 系师傅，我啲人缘好差。 咁啊，师傅，我想问咧， okay. 其实咧，系咪男女咩性别都啦，即系男女性别或者细路仔啦， 都系用同一个方法，定系有唔同嘅方法嘅？如果想去拜嘅，嗱、首先咁讲啦，呢一个咧系中国民间传说吓，亦都唔系话鼓吹迷信啊，诸如此类。大家喜欢就咪试下玩下咯，拜下咯，当系中秋节目之一咯吓，咁样吓。系咪同样噶？即系大家拜嘅方法，或者有冇啲咩指定嘅方法或者地方噶？ 我今晚拜啦。 其实咧，嗱，不论就话男女关系啦，男或者女关系啦，甚至乎系细路仔呢啲咧，嗱，其实拜月老系以前咧，我哋好直线谂咧，就系拜姻缘咁样啦。其实咧，有啲客人咧就问我，佢话如果我有老公或者我有男朋友咁样，咁我点算咧？咁样讲。咁其實一樣得嘅，因為其實拜月老除咗姻緣之外咧，人緣啊、姻緣啊嗰啲都一模一樣嘅， 即 係 同人有關。 嗯 係啦，即係人際關係嘅嘢咁樣啦、其實拜嘅方法咧就大家大同小異嘅。咁啊嗱，最緊要就係、是、嗱，月老升君誕就八月十五啦。咁其實我哋拜嘅時候咧，就最緊要就係、是、譬如琴晚咁啦，八月十四啦。咁啊過咗子時，子時係咩咧？咁啊係夜晚嘅十一點後，咁已經係子時㗎啦。 已經可以拜啦。 係啦，已經可以拜㗎啦。不過通常呢我哋就分早夜子，咁我通常建議啲客呢就過十二點先嘅。咁啊嗱，你要準備係點樣呢？咁首先你一定要有個窗，咁望到個天先啦，或者有個天台啦，呢樣嘢就。好啦，咁跟住呢你就最好準備一張圓台。因為圓台係代表一啲團圓嘅意思，但如果你真係搵唔到圓台嘅唔緊要，方台都冇乜所謂嘅，呢啲就。咁張台咧，你最好咧就鋪塊紅布或者紅紙咁樣嚇。但係咧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咧，因為你會有啲香爐燒香嘅，咁所以最好咧就穩定一啲膠板或者木板喺度剪一剪個香爐底嗰啲，因為以免就係啲火咧跌咗落啲紙度燒著咗佢嚇。 知道。 明白。 冇啦，咁跟住咧嗱，傳統咧我哋會去衣紙鋪度咧執一份拜月光嘅衣紙嘅。咁、 即係同個老闆講，我要拜月光衣紙啊！ 系啦，佢成套执俾你噶啦。但系咧，问题就系而家好多地方都唔俾烧嘅。如果你有地方烧就买啦，如果冇就冇办法啦。即系呢样嘢就可以减免啦。咁仲有咩咧？红色嘅蜡烛一对啦。咁红色嘅香三支啦。呢啲喺啲纸扎铺度揾到噶啦。呢啲就 红色嘅香我都唔知 啊。一般 都有红色嘅香嘅，嗰啲叫朱砂香嘅。 知。 系啦，好啦，嗱，跟住咧，你就要准备啲贡品就系咩咧？糕点啦。嗱，糕点要啲咩咧？就尽量唔好白色。软身嘅，即系譬如话钵仔糕啦，或者红豆糕啦，嗱呢一啲咧就会比较好啲嘅。咁仲有一啲中秋嘅，其实两三种都得噶啦，但系一定要双数。 总之高高高， 双数 系双数。月饼咧，月饼使唔使啊？ 月饼一定要，这个我跟住会讲最紧要嘅呢样嘢就吓。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就仲有就菱角啊、芋头啊、苹果嗰啲时令生啦，重要啦呢啲就吓。咁啊，仲有咧传统嘅月饼咧。就两个， 要传统大月饼， 系啦，月饼都有讲究嘅。嗱，如果你想求姻缘咧，就一定要双黄，吓。如果你想求姻缘咧， 三只 黄， 系啊， 系啦，三黄就唔得，因为咧单黄同三黄咧，我哋做好事咧系唔会做单数嘅。你单黄嘅意思即系话咧你单身，三黄咧就即系三个关系。如果你唔介意咧，就攞个三黄嚟。 即系如果我想求一个三个关系，我就求一个三黄莲蓉。明白。 咁所以睇翻你啦，如果你系求姻缘或者系和合啊，或者两公婆啊情人好啲早啲结婚咧，就双黄。如果你系一家人好咧，就四黄。咁一定要两个嘅，最紧要有月饼啊吓。 知道。 好啦，咁跟住咧就一个香炉仔啦。咁其实我都建议啲客咧就唔好揾啲老友做啦，你去纸扎铺买嗰啲十零蚊个嗰啲铁皮嗰啲香炉，同埋买包炉灰都唔系好贵嘅啫。咁啊准备一个咁样嘅香炉仔啦吓。咁仲有咧红线一条。嗱，其实红线咧。佢就有一個指定嘅尺寸嘅，不過呢個就商業秘密，我就唔可以喺度公開呢個就係啦。咁紅線一條，咁大約一隻手掌長都得㗎啦。 但係嗰個紅線我嚟做咩㗎？ 牽紅線啊嘛。 我知道，但係點用啊？ 應間我會教埋你。 係啊， 好啊， 一定要準備好啲製品先嚇。咁啊，仲有就燒酒三杯啦，茶三杯啦，同咁啊，仲有就係如果你係有一個心儀嘅對象，就要準備埋佢張相，後面就寫埋你個寫埋佢個名同個時辰八字，即係嗰個出生日期，係啦，係啦。咁啊，仲有咧紅色嘅雙喜利是封一個啦，咁仲有就百合花一束，百合花咧就有講究嘅。如果你係求人緣嘅話咧，就白色或者黃色；如果求姻緣咧，就火百合，即係紅色或者粉紅色嗰啲， 係 啦， 知道， 係啦。咁啊，當然我哋自己行花科嘅，咁啊會有一啲符啊，有啲表彰啦。不過通常都唔會有噶啦，民間嗰啲，所以就省略咗啦。呢度 百合就係百年好合啊。 系咪？ 系啊系啊，百年好合啊，个、哦 okay、意思系百年好合嚟噶。 犀利喎，你都吓、啊，真系 我六股嘅啫。好，继续 嗱， 唔该 嗱，准备晒啲制品啦吓，咁啊跟住咧就头先我讲啦，总之八月十四嘅子时之后啦，至到八月十五嘅子时之前咧，都可以拜。 即系今晚嘅十一点系咪？十二点前 系啊，唔系 即系师傅你嘅意思 都可以拜， 系晏昼都可以拜。 晏昼嗱，其实你晏昼见唔到月光，你拜唔到噶。 哦，一定要见到月光 啊嘛。到夜晚， 嗯， 啊、要到夜晚系啦、嗯，因为拜月老系夜晚搞嘅呢啲就。 哦， 咁、 啊、 总之你系啦，咁总之今晚咧，你七点至十一点呢段时间拜都得噶啦，冇乜所谓。 知道知道。 系啦，嗱、嗯，咁首先要点样咧？咁你就制好绑好晒啲制品啦，摆个窗边见到个月光嘅地方啦，由天台摆天台啦、 嗯。 如果万一见唔到个月光咧，就唔紧要，你对住个天都得噶啦，咁、嗯、就吓。 咁有机会会咁落雨咪见 唔 到咯？ 有云啊， 系、嗯、啊。但系如果你话落雨就冇计啦。我通常都会照做嘅，因为我 见唔到啫嘛，大概喺度噶嘛， 照拜，因为个时间冇得改嘅呢样嘢就、 嗯、好 系啦。嗱，咁跟住之后咧，你就点起支香啦，点起蜡烛啦，咁就向住个天拜三拜，然后插落香炉嗰度啦。咁、 嗯、 啊，跟住咧就攞喺度度，咁咧跟住就念咧就系话顺事。即系啦吓，譬如话阿锐咁样，信誓有乜乜乜咁样，咁啊诚心恭请月下老人就听我心愿，希望月老星君赐我好姻缘，百年好合。咁一啲祝福嘅句子，或者你有一啲朋友，譬如话你想同阿姜 B 咁埋啲咁嘅嘢啦吓，咁啊跟住之后咧，你最紧要讲一句咧。希望月老令我心想事成，咁同埋来年必酬谢神恩，最紧要呢两句说话。 但如果要酬谢，点酬谢啊？ 即系要还神噶， 系啦，法基师傅点样酬谢啊？ 听唔到 ，sorry。 点样酬谢啊？如果我出年真系要酬谢嘅话，点样还神啊？ 还神其实好容易嘅，即系还神其实都系同呢啲方法做一样，但系只不过你讲句说话，多谢月老星君令我心愿已成，咁啊，而家我嚟还神嘅，咁其实已经得噶，嗰句说话就系啦， 明白。 咁同时咁讲完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嗱呢样嘢好紧要啊！你一个香炉上边、 嗯、 就要顺时针转三个圈，千祈唔好搞错啊！一定要顺时针啊！嗯、 即系个人围住个香炉转三个圈， 唔系攞住个红线， 攞住个红 线 啦， 喺、 哦、 嗰、 那 个 香炉 上 边 嗰度绕三个圈，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将条红线就放落嗰个双喜利是封嗰度、 嗯， 然后就放落银包或者放喺枕头底、 嗯 啊。如果你有一啲情人或者你系有理想对象嘅相咧，你就摄埋落个利是封嗰度，同埋你张相，好似落降头咁啊！ 好紧要。你觉得 放错就弊啦， 唔系啊，阿马小强放四五张， 又或者人哋 放四五张 放唔入， 乱石头林， 我枕头底好多， 将个利是封就摆落银包或者喺你枕头底，咁就 OK 噶啦。 哦，咁啊完成晒噶啦，系啦， 系啦，咁就完成晒啦，呢个就 但系我想问咧，即系你幻想嘅问题，如果对方其实已经系男朋友，咁做人咪唔系几好啊？ 即系唔好啦，呢啲 系咪啊？ 如果嗱，即系咁样讲句啦，如果你真系立心不良咧，呢啲通常三网月饼拜噶啦， 三网 月饼拜，即系你作为一个小三，其实你都可以咁做，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但系咧，我就唔建议咁做嘅， 系啦，唔好噶，因为到最终嘅时候，我都系害到自己啊。 冇错， 系啊， 嗯。 师傅，请教你一样嘢，头先你咪话有月饼嘅，仲有啲水果咧，呢啲制品系咪可以食噶，定点啊？ 即系拜完之后。 有样嘢好紧要唔记得提醒嘅就係、是、呢你拜完晒所有嘢，如果有衣纸就烧埋啦，烧完之后呢，如果你係你负责拜月老，你係想求姻缘呢，嗰、 嗯 那个月饼你要自己亲自切， 哦， 跟住之后自己一定要食一睇。 哦、一定要喺 里面嘅， 知道。 一定要有网嘅， 係 啦，咁就得啦。咁 净 系 分 嗰啲大家用。 明白， 即系月饼自己食，其他可以分享。 系 啦，系啦，系啦。 嗱，师傅，头先你有讲到就系话咧，即系今日我哋可以就向住个月光拜啦。咁我想问咧，其实喺香港咧，有冇呢个咁嘅习俗，以及就有冇月老庙？ 有冇月老庙噶？ 嗯， 香港咧，其实有嘅，都系即系如果你系好似我哋叫 Vivian 啲啦，就用我嘅方法啦。但一般家庭嗰啲咧，都普通屋企，譬如喺个神坛前面咁摆啲祭品，咁啊烧香，咁啊算数噶啦。咁、 哦、 香港咧，其实都有好多人咧，都系会做呢样嘢嘅。咁、 嗯、 如果你话有冇月老庙咧，嗱，我自己冇记错咧，就好似黄大仙啦，咁同埋就好似系个浅水湾啦，就有一间月老庙喺度嘅。咁、 嗯、 亦都有啲客人咧，系会搵一啲私人嘅法坛啊，或者师傅嗰啲做，或者自己做。 都有嘅呢啲就係啦。 嗯 ，OK。 會唔會去嗰啲地方嗰啲法力會勁啲？ 去到佢屋企嘛，係咪先？ 係啊，月老廟喎，生日快樂咁樣，我希望你可以 有誠意啊嘛，係咪先？你自己屋企係咪搞可能又搞到錯曬啲程序咁樣？ 唔會。 頭先你話要clockwise 啫嘛，係咪即係如果唔覺意咁樣反轉咗點算？會 甩破咯咁樣。 会唔会啊？ 因为咧，其实佢嗰啲庙嘅做法咧，佢哋系会有啲唔同嘅。咁同埋咧，佢哋有阵时会绑啲红线啊咁样嘅。咁其实你做有啲步骤咧，你最好就问清楚嗰啲庙祝咧系点样搞，因为你搞错咗咧，你就成件事扭转咗。即系正如头先我讲话，将条红线顺时针转三个圈。咁但系如果你自己记错逆时针转三个圈咧，咁就大件事啦。 咁啊，大件事啦，系好都变坏，有都变冇啦，吓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哦 ，OK， 记住。可能你想甩拖，你可以咁做咧。 好啦，多谢晒司徒发嘅招呼，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吓。咁啊，希望中秋节快乐， 帮到你哋啦。 多谢， 拜拜， 拜拜，多谢。 月光之下，我哋摆张相落个利是封， 冇错， 希望能够月老帮忙， 求一个好嘅姻缘。 头先由司徒法纪师傅讲到呢一个中秋八月六嘅传统吓，当古仔听噶啦，希望大家揾到自己心中所爱。 最紧要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言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盼望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意盼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 都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二台四十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抄身份证号码够啦，呢张都要抄，呢张佢用嚟买嘢搭车噶、哦， 要抄低噶，万一我讲万一啊吓。你唔知家中长辈去咗边，凭住呢个号码可以帮到你噶。 巴士公司有个新嘅服务，只要失踪长者上车嘟卡嘅时候，车长会即时知道，咁咪可以帮屋企人尽快揾翻个长辈咯。又几细心、啊，仲有冇其他长者友善嘅服务同设施啊？ 当然有啦，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好啦，时间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听紧呢个风骚范围，今日咧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咧，酷热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呢个公众假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稍后风势会渐转清劲嘅。好啦，十二点先听十二点嘅新闻、财经同埋交通。 中建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令话：，即日丑扩展至所有合资格人士之后，期望有更多嘅长者接种疫苗。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埋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664亿4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2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7.6，盈富基金24.7跌6仙，中国平安49.75跌1.6，美团227蚊跌7.6，阿里巴巴147.9跌3.6，友邦保险87.45升3.7，招商银行56.5跌1蚊，比亚迪股份238蚊跌5.8，港交所480.4。是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642，瑞士法郎8.393，澳元5.66，加元6.095，新西兰元5.469，欧元9.13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935点，跌564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1美元，卖出1,76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噶啦，都冇嘛。 边方面主动啊？ 边方面都系。 喂，佢同花都行埋咯，系咪先？系啦，咁 系有好多方法嘅。咁、其实我哋谂住咧，就系我哋今日要倾下关于呢一个讨论区咧。我就即系大家都喺度讲啊，好多方法噶嘛。例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譬如可能睇塔罗牌啦，问下啲咩师傅啦，点条路俾你行下啦。咁啊，头先嗰啲咩咩咩，你有冇见过有啲人系喺手无端端会有 多 条红线啊，或者有啲 就系嗰啲就系求拜完月老， 拜完月老。 O K， 我见过有女仔真系有试过嘅，唔知道左手定右手 嘅。有啲未必系拜月老嘅，有啲系拜神，跟住求一条唔知咩好运绳定咩，我都见过。 保佑你嗬， 系啦系啦， 我要自己断啊嘛。听闻又话 你 唔可以 整断佢嘅，系啦、 等等咯。好啦，想问下两位，其实有冇试过就系即系去拜啲乜嘢咁样，就去求求嘢咧？ 我试过啊，我试过陪个朋友啊，十几年前一位女士，咁啊四个人去参加一个泰国 陪一位女士，但系四个人， 四个人去，咁有一个想 求姻缘， 求姻缘 去边啊？泰国 去泰国揾阿白龙王。 哦， 十几年前嗰阵时有啲团。 系 专登去 是是是 去嗰度拜，因为佢好早 唔系去拜佢系嘛，即系其实系 求见佢， 系 见 佢， 求见啱 赐福俾你咁样啦。咁好早嘅，即系你要五点钟早清晨五点钟去到，然后佢六点钟系啊。咁我记得好记得，我哋为咗呢个团咧，大家喺度拗。第一日去拜好啊，定第二日先去拜好咧？因为如果你第一日去，你可以搭。夜機，譬如話搭十二點、一點嗰啲機，咁就 啱啱去到朝頭早， 係啦，就唞下咁咪去咯。跟住嗰個女仔又話唔好，我要梳洗得好靚嘅，即係佢諗住盡地一煲噶啦，一鋪 好隆重， 好隆重。 就算咧係見嗰個頭先你講嗰個啦，都要係著到靚靚。 冇錯，係要精神好，唔想好似烏眉瞌睡咁。啊好啦，咁啊跟個團。第二日清晨，我哋四点钟起身，我真系未试过为咗， 唔系喎，天光嘞噃， 四点钟 未光嘅， 未光， 咁就去啦，白衫白裤咁样着到， 一定要噶系嘛，白衫 一定要，一定要。 你系咪都有人去拜过？ 我冇去过，但系我听人哋讲话系，同埋佢就系话人山人海等好耐， 系啊， 而且有时其实未必你求见完佢之后嘅话，有啲人唔开心嘅，佢话好中意搵嘢搏人噶嘛，我听人咁讲啦。 咁佢搏你系代表佢中意你定唔中意你？ 佢有时佢会惩罚你，待月亮惩罚你，咁跟住佢就会搏你，会话你一啲嘢嘅咁样咯。但系听闻话有啲嘢佢又讲得好准。 我听闻咧，据江湖传闻咧，如果你自己去咧，未必见到嘅。 哦， 咁旅行团咧就会好啲。 要组团啊？点解啊？ 唔系，因为旅行团咧，佢可能已经同相关 人 位 已经倾 好 咗， 倾好咗啦。你一定要俾我啲团友去啊，因为专程去揾佢噶嘛。咁第二日真係個個換曬白衫白褲，咁我都要入鄉隨俗噶。如果你同成班朋友去，你入 咁你咪成個白馬王子咁咯。 係， 但係你諗住問，你唔問嘅，你純粹陪 陪人啫， 陪人咁去到咪問咯，係啊，都係問翻啲財運啊諸如此類嘅嘢啦。咁我好記得一早就去到啦，嗰、那個。女士梗係好緊張啦，聚精會神，整到問靚唔靚啊，使唔使補粉啊？媽咪問，個個都話啊，得啦得啦，靚啦。咁跟住咧六點零鐘，跟住見到啊白龍王出嚟啦， 白生個出嚟啦，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好多子弟啊，因為太耐啦，有啲年代久遠，我驚我唔記得，但係好清楚記得佢就係有啲佢嘅。徒弟啦，咁样行出嚟，然后同大家打下招呼，跟住佢有嘢俾我哋食嘅，系一碗粥嚟嘅， 白粥。 白粥里面可能有啲嘢啦，我 即系全部都系白过， 系啊，全部。 因为佢 Mr. Park 啊嘛，对唔住啊，唔系，我真系尊敬佢嘅。 我知， 因为系 白龙王已经 系啊，佢唔喺度啦， 系已经唔喺度啦，即系缅怀呢个人啦，吓呢件事啦，咁就去到啦，咁跟住咧嗰个。梗係俾個女仔先啦，因為要有個籌嘅，每人用個籌。 我想問嗰陣時係點樣收費㗎？即係或者收幾多㗎？ 唔係個團包曬㗎啦。係 啊， 我但係佢 extra 㗎。 我知，但係阿白生有冇收你哋團錢啊？即係我意思，即係其實信眾去係咪要收錢啊？因為我真係唔知我。自認閉鄉，我冇去過啊。 好似唔需要嘅，係啊，即係你入去，然後咧你可以捐 錢， 係啦， 隨緣落座， 然後咧佢嗰啲錢咧，聽講咧就係話再去做善事嘅，係啊，全部都係咁樣。當然咧，有啲人可以比捐好多啦嚇。咁我哋 吓，咁第一个去，佢好紧张，咁跟住咧见到，因为我哋只可以好远咁样睇住佢做乜嘢， 即系有一个丑啦，跟住就俾咗佢， 系啦， 咁就喺度等啦。 轮到佢啦，譬如话14号，14号咁啊行埋去啦。 但系你坐嗰位距离好远嘅。听唔听到佢问咩噶？ 听唔到嘅，即系远远咁望到咯。咁、嗯、 听到你都唔明啦。 系，唔系咁？但系你讲，你问佢嘅时候，你用广东话问噶嘛？ 佢有翻译嘅， 有翻译 嘅，有翻译嘅 弟子翻译。 系啦，系啦。咁啊，听讲咧，佢如果拍佢个头咧，就代表好嘅。咁啊，睇住佢拍佢个头喎。 哇，咁正啊！ 系啊，咁佢好开心， 喊晒咁样嗰啲啊，你知会咁样有种感动啊嘛？ 知啊，系啊，但系佢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咁跟住我哋嗰啲啊，即系陪下佢，咁就事又完咗啦、 嗯。 完咗，跟住 你唔讲你自己个 part 嘅，你话你都有， 唔系我都系求财嗰啲啫嘛。 咁即系唔系好， 即系求唔到咯， 系唔好 啊？系啊，佢应该唔系拍啦，佢应该系搏你。 佢而家都仲系做得强， 真系有听人哋讲话，佢真系 唔系，佢唔系用手 去搏你， 佢用脚踢我。 你讲真定讲假噶？你唔可以咁讲啊！你一你系啊， 并无不敬，并无不敬， 并无不敬。 咁你当时你问佢点？我反而想知你，你问完之后佢点样同你讲？ 你系点同佢沟通啊？即系你问佢，咁跟住佢同你讲咩啊？ 记得咧，佢通常咧就系话叫。即係佢哋支持嗰啲人已經話：嗱，你準備好曬問題啦，因為時間真係好寶貴。 每人只係問一條嘅啫， 好快嘅啫。聽講， 後邊人山人海啦，已經係啊，要走噶啦，因為噏噏一聲。如果識啊熟嗰啲咧，可能會好少少，耐少少。咁到我問咧，我真係明問求財啫。我好記得，因為當年十幾年前搞生意，即係搞第九壇生意嗰時， 一敗塗地， 係咁就乘機去問。我真係為咗嗰件事去問嘅。 你一定係有嘢，你先至會去啦。 係啊， 點會淨係純粹陪嗰個女仔啊？ 冇錯， 講真係咪？都係人生，你會遇到一啲好低潮嘅時候，係 啊，咁咪問下咯，係啊，即係 咁。佢係咪話你慢慢習慣嘅？ 係啊，佢會點 失敗你慢慢習慣。 又或者就係我都幫你唔到， 一睇你知你個樣，應該係失敗樣。 好彩唔係你。两个做翻译， 史特强，史特强， 你做翻译，系明明个 明明系好嘅， 因为史特呢个字系泰文嚟噶嘛，因为史特强，你唔好着咁多史特衫， 黑仔嘅意思嘛， 黑仔 嘅 意思啊嘛， 黑仔强啊嘛， 啊史特强你走得啦， 系啦， 你慢慢习惯， 俾一个名你哋就叫史特强， 慢慢会习惯， 天机不可泄露，系嘛，系啦 ，OK， 咁跟住咧，我记得好似但我翻去之后咧，觉得都系顺利嘅，啲嘢顺利嘅， 佢祝福你， 系啦，即系最麻烦啲嘢都搞掂晒啦。 哦，有咩衰得过呢个时候啊？啱唔啱啊？即系有啲咩嘢衰得过呢个时候啊？有时你就咁啊绝地，你先至会逢生 啊！ 你有冇试过人生最低潮？我想问下你， 嗰次 几时啊？ 嗰次 可能应该系啦， 可能未到添，可能 唔好咁啦。我哋今日祝福你系反弹。 唔系，我觉得你越低，我咪弹得越高咯。 系啊， 唔惊啊。系，但系嗰次真系算好烦，好困扰。因为屋企人都问我，朋友都有人问我，喂，你系八八八八八啊？我话唔系，搞掂晒啦咁样。而姻缘个朋友咧，佢真系翻去咧，就真系识到一个男仔。 哇，好嘢！ 聽講真係幾好嘅， 哦、有沒有 即 係 呢個真係重點，冇、啊，但係幾年、即係喺埋， 你咪開心咗幾年， 係啊係 啊，開心咗幾年就得啦。 因為師傅同埋其他高人都係咁講嘅，好嘅姻緣咧，有時咧唔一定話係白頭 天長地久， 係啦、啊，因為嗱呢啲係各有各嘅説法啦，係咪？只要你嗰幾年 開心， 大家一齊開心 嘅，都叫做好姻緣， 已經夠噶啦。因為有啲嘢係上天注定， 冇錯冇錯，有會緣盡噶嘛，係咪先？ 係咩？ 點解你今日冇一句好嘢講？ 系啊，好嘅姻缘有时都会缘尽噶嘛，我意思系咁样啊。头先佢讲嘅， 咁总 佢讲你唔话嘅， 系 佢都系咁嘅意思啫嘛，即系话 打击佢啦，佢已经讲咗自己人生最低。 我即系讲人生嘅缘分，有时唔系一定话要一生一世， 系即系你应该 咁嘅意思， 开心 就好啦。 系我都有试过嘅，我讲紧嘅就系唔系陪人去啦，我自己去啦，其实都系嗰三年单身咧，我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好 desperate 嘅一个地步。咁咧头先就讲紧就新年嘅时候就去周围行桃花。雲啦，咁另外仲有拜月光，我又試過。咁就拜月光，我有時會求姻緣之外，我都會求人緣啊，或者會做得好啲啊。咁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嘅就係月有陰晴圓缺咧，呢一樣嘢係好得意嘅。其實一個人嘅 cycle 嚟嘅。咁我總會覺得嘅就係有時，如果你係咁嘅話咧，即係你會唔會求咯？咪好嘅話咪好咯。我嗰次咧就真係去睇塔羅牌，咁咧就聽聞咧，仲要塔羅牌嘅塔羅師亦都有佢專注叻嘅地方。有冇聽聞啊？ 即係有啲係睇咩病咧？ 睇咩名咧？ 姻缘嘅 系啦，佢哋都有专科嘅，即系其实你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痛。呢一位咧就听闻系好多人咧就会去睇姻缘嘅，咁啊都系嗰啲啦，即系叫你就诚心许愿，成副牌俾你又揭七只，跟住又唔知点样又再洗又问问题。咁跟住咧，佢就已经同我讲，我好奇怪。嗰阵时候我好记得系十二月头，佢同我讲话呢一个人已经出现咗。咁我话冇可能，因为如果系我点唔知道，即系有啲心仪嘅对象咧，我嚟就系因为我冇啊嘛。咁佢就话嗱，有时姻缘呢一样嘢咧，就睇下你自己接唔接受嘅啫。其实咧，嗰个人已经出现咗，你接受佢嘅，佢咪就系你嘅姻缘咯。如果你唔接受嘅话，其实可能系经过就好似水过鸭背咁样嘅咧，冇嘢发生噶啦。就睇下你自己点咯。呢个就系一个先天同埋后天啦。先天就呢个人已经出现咗，你有冇留意到佢？又或者你接唔接受佢？呢个就系你嘅后天。 但系如果一路冇留意佢，咁都唔会发生噶。我要识到嗰个人先得噶。譬如佢日日举例吓，喺同一个巴士站搭车咁，但系你又冇留意佢，咁呢个缘分咪冇咗咯？ 系啊。但是你遇到他的话，这个是不是就是缘呢？ Okay. 这个已经是缘了，是、啊、你是千千百百万万的人当中、啊、你遇到他。咁样我就说咁得意，他就说你自己想深一层，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有一些人出现过，是而是你都会觉得就是说啊你都有一眼缘的呢？是有的，事实上是有的。咁我就说但我真的没有想过会跟他在一起。咁、他就说但是看看你自己啦。 你没有想过是因为你觉得不适合或者你都不喜欢他呢？ 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喜欢他，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个是不是我的真命天子呢、你有时你都会想的嘛。咁跟住到最后尾他就说如果是的话呢，你接受这个已经识了的人的话，你当然也都要去 suffer 一些东西的。例如好可能就是你们的相处是可能就是你照顾他比较多的。咁我就话，哎呀咁奇怪，咁我就话唔紧要，总之佢就系姻缘，我就已经 OK 噶啦。咁我就系啦，咁即系你接受呢个条件啦。佢睇埋呢样嘢，咁就话俾我听嘅就系话，如果系咧，你哋会接受嘅咧，你哋基本上咧呢个人对你系好嘅，即系呢个人即将会对你系好嘅。但系咧问题系你哋应该会喺大约圣诞节嘅前夕到啦，应该就会大家 click 到噶啦。即系若果你 OK 噶、你就会 click 到噶啦。咁姻缘际会嘅啫，就系、是、我而家呢个男朋友。 哦、但你问嘅时候咧，你系识到佢未？ 我已经识咗佢噶啦。但系我哋喺工作上相识，我冇谂过呢一个会系我男朋友。 人海之中， 人海之中系啦，我已经我中意佢嘅，即系我同佢做嘢嘅时候，我间唔中会见到佢嘅，因为嗰时喺制作公司 度 识佢 嘅， 冇谂过任何嘢嘅。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就系因缘际会，睇完佢之后，佢话俾我听已经识咗你。我并唔系因为咁样嘅话而对号入座啫、我曾经对过边个人，我觉得佢合眼缘咧就揾翻佢，我唔系、哦。但系你就会系喺嗰段时间，你工作时候又撞到佢啦，佢又会自己主动约你去街啦、你又会觉得啊，既然系咁嘅话，又 why not 又去下大家 party 啊，或者系点样？咁跟住就越嚟越中意，越嚟越中意，咁就喺埋一齐啦。 恭喜你啊！ 其实就系咁啦，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好神奇？我觉得其实都几神奇嘅， 有啲嘢好似天。上天安排咗咁样， 即系佢同我讲，我就话你识咗佢噶咯，呢个人出现咗咯、 只系你冇留意啫， 只系你冇留意啫， 冇俾佢开始啫， 系啦，冇开始，或者你冇一个心开始啫，咁样咯。 嗰阵时我曾经咧，即系喺某一个阶段啦，咁样就睇咗一位师傅啦，咁样佢就话你会喺几多岁，即系佢讲紧一个年岁啦，之前，你会识到你将来结婚嘅对象， 真命天子。 不过如果呢、这、一个你 slip 咗，即系叫做突然间你冇咗啦吓，即系如果冇咗呢个咧，咁你应该冇乜再叫结婚嘅机会。 哇，好惊喎！ 咁咧， 即系呢个最后机会啊！ 佢系咁讲，即系佢系过咗之后就比较问啲啦咁样。但系呢一个年纪之前咧，你系会结到婚嘅，或者识到你结婚嘅对象嘅。咁咧，临到嗰个年纪。一年到啦，仲有大半年啦。我甩住拖喎， 好惊啊！你冇 甩住拖， 你记到实嘅啲嘢系嘛？ 因为咁始终我人生， 因为佢最后尾嘅一次嘛。 系啊，即系 如果佢想结婚， 如果你信嘅话，嗰、那个系最后一个机会， 点算咧？ 甩咗拖喎， 系咯。 咁冇几耐甩咗拖，我谂唔系好快，即系唔系好耐，系一两个月咯。我就去参加一个嗰、那个叫做校花比赛，我做司仪。做司仪啦，咁就认识咗我而家太太， 有段良缘啦， 咁咁所以有时候啲嘢咧就系好奇怪，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 缘分啊！希望今日听紧嘅都系揾到自己心中所爱， 大家都开心，并不是到大家迷信， 冇错， 纯粹当古仔听， 分享 自己嘅一啲亲身嘅经验啫。 翻嚟十二点半后，我哋有今日嘅片段人间， 哇，紧要啊！ 一个人坐难床，并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

對於有報道指中央要求本港大地產商協助解決房屋問題，不容許壟斷，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不評論有關的傳聞。她說發展商持有私人土地，政府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運用公權力收回並發展公營房屋。她又說地產商都很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例如土地共享計劃和無償借地興建過渡性房屋。另外，林鄭月娥說已經向副總理韓正提出請求，希望双方早日举行官员和专家会议讨论通关问题，韩正表达关注。今日是中秋节，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说，今晚食肆预订基本上爆满，整体生意额较去年同期多两成半，相当于3亿6千万元的生意额。另外，天文台预测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但相信市民仍然可以观赏到月亮。至于满月时分，已经在今朝早出现。全运会女子跳高决赛，香港代表杨文慧以最好成绩两次试跳完成 1.75 米，在18人中排第15位，无缘奖牌。另外两名香港代表邓依晴和张静蓝分别以最佳成绩两次试跳完成 1.7 米、三次试跳完成 1.7 米排在第17和最后。杨文慧赛后说，今次是疫情和脚部手术之后的第一个大型比赛，近期状态越来越好，但是碍于未适应场地，助跑的时候跨步幅度较大，未能够稳定瞄准起跳点。他说自己已经尽力，但未有把握最好，期望明年亚运会准备得更加好。邓依晴赛后说，今日热身的流程较急，以致未完全进入状态，希望在下一个赛季中有更好的成绩。张静蓝就说，赛前的隔离检疫令他对跳杆的感觉有点陌生，以致表现飘忽。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2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668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2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6.8跌8毫，盈富基金24.6跌1毫，中国平安49.5跌1.7，美团227蚊跌7.6，阿里巴巴147.8跌3.7，友邦保险87.45升3.7，招商银行56.5跌1蚊，比亚迪股份238蚊跌5.8，港交所480.2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7，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970点，跌529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52美元，卖出1,76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泳儿，惊击海。 成日讲我喺嗰个 music break 听到我前世啊嘛，咁跟住我又再同 Vicky 讲咧，佢可能写我呢啲歌嘅时候咧，都花咗好多奶力啦。佢成日话佢要闭关啊嘛，佢话我真系去前世啊，即系咁样，即系。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苏东中华，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用陪伴住我们成长的经典电影和音乐度过中秋晚上，

我应该主动去关心多啲佢，但系我净系顾住凑女陪老公，而家后悔已经太迟。小英，小英，张小英， 陈淑德。德仔， 好耐冇见你啊！ 系啊，好耐冇见啦。不如一阵间完咗仪式之后，我哋去饮杯嘢啦。 好啊，一阵间一齐走啊。 OK，OK，OK、okay. okay, okay. 嗯。好耐冇人叫你张小莹咧，你叫张希焕。我而家咧喺报纸杂志度睇到你呢个名字，我好唔惯嘅。 经理人改的，说夹我八字又有个女人味，我身份证都改埋噶啦。 张喜湖啊，真系你啊！ 你好，你好， 我好中意你噶，你好靓 啊, 啊 謝 謝，可唔可以同我签个名，影张相啊？ 好啊 ，OK OK， 唔该晒，望呢度，唔阻你， 系系系， 啊，搞掂，拜拜，拜拜。 成日都想找你出来吃饭倾偈嘅，但系知道你忙唔敢阻你， 忙极都会有时间嘅。你挂住臭女啦，诶 ，B B 而家几多岁啊 ？B B 十一岁啦，儿童身份证都攞埋啦 ，Auntie 咁大个女噶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你知道吗？我头先睇住彤彤张相咧，我谂起我哋以前三个啊、三剑侠，我哋会用埋同一款嘅书包啊、笔袋啊咁。彤彤永远都好似大家姐，买亲嘢食都佢请嘅。 佢仲知道我同你中意啲咩嘢，就会谂办法搵俾我哋。你仲记唔记得啊？佢为咗要买你最中意嗰张近藤真彦嘅二 L 相，差啲同人哋打交，记唔记得？ 我梗系记得啦。佢成日大大声咁话虾我啊，咩都可以忍，虾我啲 friend 就唔得。有阵时真系俾佢激死。 有一次有个 sports day， 你被人 kick 咗 个手踭同埋膝头哥系咁飙血， 啲阿 Sir 都未得嚟反应啫，彤彤已经一支箭咁啊扑去攞个大药箱，跑去个跑道度帮你，你成身都系血都冇喊， 但系彤彤一路帮我洗伤口就一路喊，一路喊就一路安慰我，同我讲唔使惊噶，冇事噶，冇事噶， 佢就喺度喊，我哋就喺度笑佢。究竟点解要自杀？有咩解决唔到？ 佢份人真系咁，咩都放喺心度。 呢几年，我谂佢冇开心过噶。 嫁入豪门，有边个真系开心噶？ 系人都知佢老公嗰啲嘢噶啦，玩女人玩到唔要面噶。 佢嫁佢嗰阵都知噶啦。 但系彤彤真系好爱佢，佢真心爱佢嘅，佢唔系为咗佢啲钱啊。 系，彤彤从来。都唔认为钱系好重要，佢觉得爱情大晒噶嘛。佢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每次讲起黄明达，都由个心度笑出嚟嘅。 一定系黄明达逼死佢， 可能系啦。 又或者系俾佢嗰啲唔三唔四嘅女人逼死佢啊？ 可能系啦，我真系唔敢讲啊，德仔啊，我哋三个真系好耐冇见面咯。 咁我哋三个仲系咪好朋友？ 永远都系， 小莹。我想我们是时候出头为彤彤做些事。 你的意思是 轮到我们为她做些事。彤彤是被人逼死的。不是她的老公所说什么严重情绪病病发什么自杀。你刚才都看到的那个这样的黄明达啊直都没滴眼泪啊她。她见到记者在扮晒神情哀伤咋。 是啲戏好假。 我不是要她填命。但是最低限度我要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一个衰男人，有个臭钱喜欢怎玩都得。我要他不好过，是他逼死自己的老婆的。我要他承认彤彤的死是因为他贱格。 德仔啊，人都死了，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叔仔是私家侦探社来的，我可以找他查他，查埋他身边的女人。 他这些这样的大有钱佬，出入又有司机又有保镖，你很难埋他身的。一阵俾佢知道你查佢，反咬你一啖，咪仲大件事。你唔系唔知噶，佢咁有钱，要整死你，仲易过踩死一只蚁啦。算啦，德仔，我知你好伤心，好心痛。我同你都一样，好自责，好想做啲嘢，但系一切已经太迟啦。 我知小莹讲得啱，但我唔知点解我好似失咗理智咁。我揾人查黄明达，我甚至自己都查埋一份。我去佢公司，去佢成日去嗰啲餐厅。我唔知我自己可以查到啲乜嘢。我知我做嘅一切唔会有结果，但我好似傻咗咁。我好想去做啲嘢，我觉得彤彤写得好不明不白，我好想为佢做啲嘢而令自己好过啲。 坐。 你找司机车我来这里做什么？我不认识你的。 我记得你是晓彤的好朋友是 吧？黄生好好记性、哦、你还记得自己有个太太都难得了。 你找人查我？ 我没有、哦、 你想知道什么？ 我没有兴趣知道你的事。 你不是、哦、我觉得你对我好像很有恶意一样。 我哪敢啊？ 我是上市公司主席，你找人找我或者你自己跟我呢，容许我咁讲，好危险。如果唔系我知道你系我太太嘅朋友，你知唔知会有咩后果？ 你吓我啊？ 吓你？我使吓你？你想知咩啊？ 你自己先知你自己做过啲乜嘢。 我知道，你觉得我逼阿晓彤自杀啊嘛？系咪？ 系你逼死佢噶。 佢未嫁我之前，都知道我系咩男人噶啦。我同佢讲过好多次，我系唔会变。我出面有几多女人埋我身，有乜所谓啫？佢冇咁上心啊嘛，老婆永远得一个就系佢。只有方晓彤先系我黄明达嘅老婆，其他嗰啲你唔使望唔使理啦。咁多年都系咁过噶啦，系嘛？ 咁多年佢都系咁过， 佢从来唔会过问。我话俾你听， 佢唔过问唔代表佢可以好开心幸福咁去做皇太啊。 呢个只有佢自己先知啦，我同你都唔知嘅系咪？其实我同佢一早已经有晒协议。知晒个游戏规则，佢都了解我，我哋相安无事。你咁八卦做咩啫？ 你嘅意思即系话咁多年来，佢知你喺出边有好多女人，佢甘心去忍，忍咗咁多年都相安无事。 系啊，本来我哋仲 plan 咗啊，出年去欧洲再度蜜月添。 咁点解要自杀啊？ 你问我啊？你似乎已经好耐冇关心你啲朋友咯，唔单止系彤彤啊，你嗰啲所谓好姊妹搞紧啲乜嘢，你知唔知？掌握唔掌握到？你唔好再骚扰我，我话俾你听，件事搞成咁，我都难过，我都唔想啊。总之我同你讲，我唔会再结婚，我当系一个交代。彤彤永远系我唯一嘅太太 ，OK？ 你头先讲咩啊？咩我啲好姊妹搞紧乜嘢？你究竟咩意思啊？ 你今日嚟揾我咩事啊？你冇事啊嘛？ 你今日唔使去拍戏咩？ 我今日唔使开工，喺屋企睇剧本，听朝早班啊。 我估做你哋呢行咧，无时无刻喺度做紧戏啊！ 你讲咩啊？你唔好喊啦！你冇事啊嘛？ 我头先去拜彤彤，我真系等佢好难过。 算啦，好唔好？都过去咗啦。 有啲事唔系一句过去咗就可以当冇嘢噶。 你想讲咩啊？ 你点解要搞佢老公啊？ 你见过黄明达？ 你主动去勾引佢老公？ 黄明达出面有几多女人，你知唔知啊？女明星佢都玩唔少啦，做得佢个女婆预咗噶啦，系嘛？ 彤彤真系好爱佢老公噶。 我只是佢其中一件玩具咋。 咁耐以嚟佢都隻眼开隻眼闭。 我同其他嘅女人一样啊，想搵钱咋。佢老公出面嗰啲女人佢一句都冇过问过啦。 佢好爱佢老公，佢乜嘢都可以忍受，唯独系你啊。 黄明达当我系泄欲工具咋。佢俾得起钱我有咩所谓啊？ 就系因为你。 彤彤由细到大要咩有咩。佢屋企有钱，出入马会会所有司机接送。我呢今时今日做咩都系靠我自己，佢有乜嘢咁难受啊？ 就系、是、因为你啊！ 我做呢一行要承受几多压力，你知唔知啊？ 就系、是、因为一直以来，佢当你系佢最好嘅姊妹啊！个老公玩女人，外边啲人点样笑佢，佢都承受到，就系、是、因为你，就系、是、因为你啊！ 我唔想噶，我真系唔知会搞成咁噶。 你 你在她老公身上找到多少钱啊？够你一世用吗？啊，赔上了一个这么爱你的朋友的命，值不值得啊？ 德仔，如果我告诉你知，我是真心爱她老公的，我不会为了她的钱，你会不会更加憎我？ 有什么分别啊？ 我有了 BB，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告诉彤彤知，我想去第二度，美国又好，加拿大又好，我很想收埋自己，我甚至想放弃香港的一切，我不想再伤害彤彤，我真的不想伤害她。彤彤走了之后，我落埋个 BB， 我好内疚。 你应得的， 是冇咗个 BB， 冇咗爱我嘅男人，佢唔要我，爱我嘅人为咗我而自杀，呢啲一切一切已经足够我一世去内疚。 是你话俾彤彤知张希焕有咗 B B， 我唔知道你讲咩。 是你话俾佢知你有心咁做，点解啊？ 系咧，点解咧？可你究竟有冇关心我哋啲好朋友噶？你知唔知佢呢几年变成点啊？佢有情绪病啊，食药食到肥重难分，人似人鬼唔似鬼啊！我已经好耐冇带佢出嚟见人。我连屋企都唔想翻，你又知唔知啊？ 所以你想逼死佢系咪？ 我点逼死佢啊，小姐？ 你特登去追希焕，利用佢嘅感情去逼死你老婆。 你啲想象力咁丰富，你拍戏啦！如果你将呢故事讲出去，你估对我伤害大啲，定对你个好朋友伤害大啲？你讲啊，你讲，我唔介意，你出去讲。 唔该晒你啊，黄生，我终于搞清楚件事。 举手之劳啫。我不希望以后再见到你。 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夜晚黑是怎样睡得着的？ 我晚晚都睡得好好。我一觉睡到大天光。你呢？你和你那个大明星朋友睡不睡得着觉啊？ 的女人残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最狠。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差忍。等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清楚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心是清楚。